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25集。 游戏当中，同党友人林如焕在民国32年10月5日被暗杀。江峰就把这当成扬州给他的暗示，一直在游戏里寻找杀害同党的凶手，希望能借此得到更多关于扬州下落和白衣男生的线索。然而，剧情原本的设定或许根本就不是让他寻凶，而这超出游戏之外的预期，反而让他在剧情进展的过程中不断做出偏离正确的选择，很难推进。游戏进度稍快于江峰的店老板给他剧透， 林如焕的卧底身份暴露，接到自己将被暗杀的情报后，来了个偷梁换柱，据说他连夜逃离南平，后来被组织派去苏联执行任务了，但我进度太慢了，还没再遇见他。 已经气完的老板无法再提供更多信息，但这也已经让江峰安心了不少。两人从小店里出来，路过一家肯德基，里头的炸鸡香味顺着顾客拉开的大门飘出来，江峰这才想起还没吃晚饭，他指了下店里头， 您吃垃圾食品吗？ 不提醒还好，经他一提醒啊，吴样也觉得饿了，于是爽快答应。 吃，全家桶怎么样？我请客。 吴样很快就端着托盘，找到占座位的江峰。 下次我请你。 江峰也没客气，直接掀开桶上盖的纸，随便挑了块鸡翅。 我没想到你还吃这个。 吴样从桶里面挑了块自己最爱的原味鸡三角。 为什么？觉得我怕胖？ 你们女生不都是这样吗？减肥是终身大事。哎，不过我没有说你胖的意思，你挺瘦的，不用减。 虽然知道对方只是常规性客气，吴样听着还是十分顺耳，于是嘿嘿一笑。 哼，看来我这顿没白请。 你性格挺好的，简单直接，挺好相处。没别的意思啊，你别误会，就是最近被扬州这个哑谜闹太烦了。 吴样兀自吃着炸鸡，无所谓的笑笑。 最开始吧，是担心他安全，但找到现在觉得扬州可能没事儿，真想干脆算了。可想来想去啊，还是不太甘心。哎，你说他要是没事儿，怎么就不能打个招呼呢？发个信息也行啊。 可能有什么把柄在对方手上，不方便主动和你联系。而且那男生不是还拿着你5万块钱吗？扬州这时候也不好主动出面吧？除非是真想和同伙决裂了。 你觉得他俩是真的缺钱吗？总觉得不太像。 为什么这么说？ 和扬州相处的时候吧，没觉得他手头紧，花钱也挺厉害的。还经常跟我一起抢当季的球鞋，都不便宜。你要说钱是那个白衣服男生借的，那也不对啊。他要是能直接从扬州的卡里提钱，干嘛还多此一举呢？ 江峰所言不无道理，关于这笔借款以及那个白衣男生，他们还有许多没能解开的疑点。比如扬州和那个男生究竟是什么关系？两人睡一张床也就算了，还能勉强解释，可为什么连蛋糕店的会员卡和银行卡都要用一张？一个人还能准确猜出另一个人的意图，甚至预测行踪。而且如果扬州没有遇到危险，那他留下这么多线索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希望江峰根据线索找到他，还是只想给江峰一个不告而别的解释？简单吃完，吴样与江峰道别，带着一脑子问题回到茶楼，却发现卧室的窗子大敞四开， 到处也看不见吴一舟的身影。吴阳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给秀琴打了个电话，可秀琴却说下午四点多他离开的时候，吴一舟明明还在屋里睡觉的。猫粮碗里空空如也，有明显吃过的痕迹。 那他这是吃饱喝足然后离家出走了？ 吴阳仔细回忆了一下，并没觉得吴一舟有什么抑郁出走的征兆。难道是因为他把他那套大变活猫的荒诞说法嘲笑了一通，他跟他赌气了？本以为吴一舟腿伤未愈，最多在茶楼里转转，不会出门乱跑。吴阳今天临走前也就没有给他装定位器，现在可是肠子都悔青了。于是从箱子里翻出包猫零食，迅速冲出茶楼，准备先沿着石板步行街在附近找找。天色已晚，古街路灯昏黄，吴一舟体型又小，实在是不太好找。吴阳找到奶茶店的橘猫阿花打听，阿花表示很奇怪， 他离家出走了？不应该啊，他流浪那会儿还费尽心机的想要混进你家茶楼里呢，可没出息了。 吴阳忍不住就笑了，觉得要是找到吴一舟啊，绝对可以拿这个笑他好一阵子。谢过阿花，他又走街串巷的向几只家猫野猫打听，一个两个三个，然而都没有吴一舟的下落。吴阳搓了搓头发，有些焦躁，找着找着心里就莫名的窜起火来， 最好别让我逮着这小崽子，说走就走还真不负责任。 吴阳突然就切身体会了一把江峰的苦楚。 吴一舟，吴一舟， 他一路叫着他的名字，一路的找，最后又回到了茶楼门口。暗处突然传出一声猫叫， 这儿呢，快别叫了，这么大嗓门就你营养好。 吴一舟正趴在茶楼门口睡眼惺忪，这家伙居然大喇喇地睡上了，额角还挂着薄汗的女主人简直就要开口爆粗了。 你要再玩消失，你我就不找你了。 吴阳气得舌头都捋不直了。吴一舟掀开有些沉重的眼皮，打了个哈欠，大概是还没完全清醒，眼神里还有点茫然。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公交录像调到了吧？ 这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让吴阳更气了。 嗯？ 吴一舟不明所以。吴阳叹了口气，终于觉得人就是人，猫就是猫，即便他能够听懂吴一舟表达的含义，吴一舟也特别聪明，但他和他之间还是有很多认知上的差异。对他来说，从收养吴一舟那天，他就是猫主人，要为吴一舟的吃喝拉撒和大病小情负责，也要为他走丢迷路和意外受伤而担心。相应的，吴阳也希望吴一舟与当野猫时相比能够收敛一些，不至于整日黏在他身边随叫随到，但至少能在他的可控范围以内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说走就走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完全不顾及他的感受。似乎是感觉到气氛不对，吴一舟轻喵一声， 你生气了？ 嗯。 因为我吗？ 是。 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朝他凑近一些，用小脑袋在他脚踝上轻轻蹭了一下。吴阳心里窜了一路的火就灭了，但他觉得还是要把话说清楚。 知道为什么吗？ 实话吗？其实不知道。 他居然说不知道。 下一秒，只见吴一舟又在他小腿上蹭了几下。 但我在这里等你好久了，我们能进去再说吗？外面太冷了。 吴阳只好抱起吴一舟，准备回去再开展思想教育。 可刚迈上石阶就反应过来不对了。他怔了一下， 你是从窗户上掉下来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 咪咪。